会所有非必要商店和娱乐设施停业，新措施暂时实施两个星期，本月30日检讨。至于英格兰其他级别地区，圣诞期间放宽聚会的安排，由原来的5日缩减至1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南沙以西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嘉明妈妈，冬至食咩好啊？ 可唔可以试啲新嘢啊？冬至不如冬菇三文治啊！ 嘉明妈妈都系食传统啲啦，红豆沙汤圆啦。 点解啫？ 食完红豆沙汤圆，疫情都即刻完啦。 好啊，咁叫埋 Mimi Chan 同埋 Bonnie 妈妈。 但系有限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唔系下下为自己都系自私噶。 Ryan， 点解你要学写 program 先？要记住一样嘢，你要进步，唔系为咗其他人，系为你自己。学到嘅嘢系你嘅。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由展翅改编个案中揭出一页页精彩故事。 逢星期一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起展翅。 我是 Lacy 拉人，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我哋又再重聚啦，因为今日系星期日。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开始，我哋平时咧当然就到十二点啦，到凌晨啦。不过今日又好似过往嗰两三个礼拜咁啦，我哋因为限聚令啦，于是乎我哋现场嘅直播室里面咧，只系得我同阿乔喺度啫。咁啊，两个人我哋都可以一齐同大家分享靓歌嘅，一样可以听电话倾下偈，然后一路唱歌都冇问题。On piano 嘅系阿乔，唔该晒阿乔。咁啊，而家睇睇坏都系得16度嘅啫。琴晚咧已经系录得即系最低嘅入冬以来最低嘅气温咧11度几。咁所以呢两日都系非常之冻嘅。咁既然係咁凍嘅話呢，睇睇天文台話俾我哋聽，聽日有冇繼續凍先。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概12度啫，新界呢仲要低兩三度，咦咪跌破10度有機會。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會升到1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咁晚間呢離岸地區吹強風添。咁咁冻啊，有啲咩好呢？係咪要暖少少呢？阿乔啊，弹钢琴都 OK 嘅，係咪啊？即係你有时屋企冻得滞，会唔会弹琴取下暖咁啊？ 如果取暖就唔会弹钢琴，因为钢琴坐喺度呢，即係除非弹啲好难嘅曲目， 哦， 你会弹到热血沸腾。如果唔係呢，越弹越冻。 係咩？係咁係喎。如果弹啲好抒情嗰陣，冇乜点喐啊，隻脚又好似好容易咁样。 係。 咁唔紧要。嗱，我哋今日呢，我哋虽然唱啲抒情歌呢，但係我包保啱啱调转嘅。我係唔使点喐呢，但係好暖㗎噃。就是，唱一啲好温情嘅歌啦。啊，知点解呢？因为呢今日呢已经係20号啦。即係话佢嚟24、25号呢得返几日。即是说我们下个礼拜已经过了圣诞了，再回来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将这些圣诞歌呢跟大家取一下暖先，是吧？首先第一样要取暖的呢就是圣诞歌。跟着呢明天好像做冬，更加呢做冬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打边炉啊，吃盘菜啊。最重要呢就是一家人和一些即最亲近的人呢，大家围在一起互相取一下暖。圣诞来了，这只歌呢本来是几时唱都得，不过真是歌曲的内容是圣诞歌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ve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tremble, toss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ellers all around. You gotta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 no one seems forl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over, hates to love and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Miseries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t's all a dream, an illusion now. It 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h, ah, ah. Child is born， 这个孩子是谁呢？不用说，他的名字叫做 Jesus， 叫做耶稣。整首歌呢，那个歌词都是说这件事。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我第一次有机会灌唱片，第一只是英文的黑胶唱片，当然不是很大胆自己选歌的。咁啊喺唱片公司啦，就拣咩歌好呢？咁啊，当然我有个恩师啦，我哋嘅众人契爷就 Uncle Ray。咁 Uncle Ray 咧就当然对英文歌咧就全世界最熟悉，亦都系最有权威嘅。咁佢赫然咧就发觉啦，外国有只歌好流行，亦都将会流行到嚟香港嘅。咁嗰只歌就系叫做 When a Child is Born。原唱咧就大名鼎鼎嘅 Johnny Mathis， 咁又好奇怪咧，就唔知点解咧呢只应该咧系成只圣诞歌咁款噶啦，歌词内容都系一样，个 mood 啊个情绪啊都系一首圣诞歌，但系咧佢又唔喺圣诞节出嘅噃，第一，第二咧就啱啱就有一出电影咧，就叫做《人狼恋》啊，即系净系记得个名字，又冇乜点睇过，又唔知佢讲乜嘅。咁你谂都谂到啦，个歌个戏名叫《人狼恋》，但系竟然咧就将呢只歌咧攞咗嚟做主题曲，即系成出电影嘅 theme song， 咁啊好奇怪嘅，都唔知咩组合。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 ，Uncle 话呢只歌正啊，咁就选咗推介俾我哋嘅唱片监制啦，咁啊同埋我一齐唱，咁啊当然好感激 Uncle Ray， 因为佢除咗推荐呢只歌之外咧，仲首次咧就走去做独白，喺中间头先我讲嘅一段独白咧，就由 Uncle Ray 做呢个经典嘅station 呢个独白。咁好彩啦，咁一入行咧就有一只咁样嘅歌，咁当时咧全部都是英文歌嚟嘅，咁呢只歌咧顺利咧就流行起上嚟添。咁最好嘅原因咧就系唔系一时嘅。是每次圣诞节啦，甚至我自己啦，即系唔系圣诞节都好啦，喺演唱会啊，都会一定唱呢一首《When a Child is Born》，对我嚟讲，因为最有纪念价值嘅。好啦，咁睇下个钟咧，就九点几，我哋今日咧就直至到十一点咧，就会会交翻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俾三台联播噶啦。咁联播咧，我哋就会有音乐说啦，咁有另外一个节目，咁咪划一咧系即系几个台一起联播，咁所以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都会就一就全部都系划一，所以咧系只做两个钟啫，唔紧要，我哋两个钟咧里边都一样可以接受你嘅点唱， 因为我想你又再好似上两个礼拜咁啦，打电话嚟倾偈，倾得几开心吓。今日咧就系应该准备团队嘅团聚嘅日子啦，听日就做冬啦。咁啊，你都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同香港嘅或者系同外国嘅亲友，自己咁屋企人有啲可能系大家相隔两地，因为疫情关系又好，有啲移民又好啦，咁都可以经过空气，经过电话咧，可以团聚一下。电话是1872388，我的电话是1872388。无论你是身在何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香港电话是852-1872-388。我用 Charles Bond 之后呢，我又想希望将这些抒情的温暖的正能量是不是可以大家 enjoy， 我都想。我又最开心呢，这排呢虽然呢真的没那么热闹。得我哋两个，不过咧，我哋可以咧就即系冇嘉宾底下咧，我哋可以自由选唱咧一啲即系大家想听嘅歌。譬如呢一首咧，我谂都好耐冇听过嘅，大家有冇呢一只正能量歌咧？我觉得好抒情，好得意。就林振强咧，初初入行嘅时候咧，佢就写咗呢只歌俾杜丽莎。我因为我自己细个咧已经好中意 Sukiyaki 嗰只日本歌啦，咁所以。呢一隻咦，黑然发觉竟然有人将Sukiyaki 呢改做中文，真係第一次啫。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揸咗吉他唱日文嘅。咁呢隻歌呢改咗之后呢就叫做眉头不再猛皱啊。咁睇睇歌名你知道呢就轻松愉快嘅。希望大家唔好皱眉头啦，因为我哋2020年呢即係眉头已经皱得太多啦。咁唔紧要，我哋已经睇通咗，睇阔咗。眉头唔再皱，然后迎接2021嘅来临啊嘛，好嘛 ？OK， 阿乔唔该晒，嚟。 我记得这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轻拖我手，沿途风雨温暖像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呆望你亦感到轻飘，我见你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你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世界美好像个波， 蹦跳蹦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 系啦，啊，自己唱完呢只歌咧，都会个眉头咧都会松咗好多。系唱歌嘅，即系得益好大啦。我谂你睇好多嗰啲网上嗰啲传来传去嗰啲大学噶，啲专家报告都知道噶啦。唱歌咧，原来咧就好多方面都有裨益嘅，就譬如长命百岁啦，咁啊排好前好前噶，唔知第一定第二嘅，即系唱歌唱得多咧，开心就得噶啦。咁啊，另外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唱歌係一種好好嘅抒情嘅運動。第一嘅喉嚨啦，咁啊，同埋個面孔嗰啲肌肉啦，可以微笑啦，眉頭唔會皺啦，尤其唱頭先嗰啲咁嘅開心嘅歌啦。咁啊，對我嚟講咧，就仲更加咧，就你即係發夢都估唔到，我以前真係唔知嘅，原來咧係收肚腩好勁嘅。點解？因為咧，如果你係學識正宗的唱歌方法呢，你就用很多丹田啊，很多腹式呼吸啊，那里呢很多很多很多组肌肉的，那么经常都是不断地运用那些肌肉呢，又大力又细力又缩又胀，这样呢就可以减肚腩，即是减肥啦。哇，各位女士是不是好像即刻想学唱歌呢？不用学的，自己唱得的了，跟着唱又得的了，由现在到11点你都可以开着收音机跟着我唱，咁就正㗎啦。要啦，因为呢排呢就成日都唔出得街啦，咁最好喺屋企嘅，係真嘅，唔好搞聚会。就算想食嘢呀晚饭嗰啲呢，都係应该要喺屋企好啲。咁喺屋企呢就唔会睇下电视又食下嘢，睇下电视又食整整下呢，都会要食咗太多嘢都要做返啲运动。如果你又唔鍾意喺屋企跑步嘅，跑唔到㗎嘛。咁就不如唱下歌啦，係咪？好，一阵间呢我哋会接1872388嘅，咁会同你倾电话啦。咁喺依家咧，我哋不如咁样啦，阿乔啊，头先我哋唱咗一只 When Charles Born 啦，我哋唱多只白色圣诞，开始制造个营造嘅气氛先，因为我哋冇圣诞卡喺度，不如唱只圣诞歌啦，好嘛？白色圣诞，即系 White Christmas， 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呢只歌咧，亦都系外国嘅有好多即系超级经典嘅大歌星咧，每人都演绎过。其中一位咧叫做，佢系全世界最多人买嘅唱片，就系佢呢个版本。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the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 in the snow. I'm dreamingOf the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the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may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Merry Christmas with you. Nine 点半啦，我哋呢个白色圣诞香港梗系唔会发生啦，不过会嘅，收到张圣诞卡，有个白色圣诞啦，喺啲商场都会，如果你都要睇到咧，都会有个白色圣诞，但系我哋嘅心中都会有一个 happy 嘅白色圣诞。九点半啦，新闻后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0宗属本地感染，25宗源头不明，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旺角博斯医学诊断中心两名员工确诊，他们曾经为一名确诊者做电脑扫描，病人当时短暂除低口罩食药。卫生防护中心估计病人可能在除低口罩时传播病毒。南田祈康会冯瑶敬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员工确诊，23名院友和护老院员工要检疫。另外，游丽村日丽楼有3个单位共7人确诊，南田村南泰楼亦有3个单位各有1宗个案，当局会向居民派样本樽。大围美林村一名62岁女子日前在家中等候送去检疫中心期间死亡，其后证实确诊新型肺炎。死者女儿在民主党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协助之下，透过电话向传媒表示，妈妈患有高血压等病，需要长期食药，当初已经告知卫生署，妈妈独自在家需要独是特别留意，但当局一直没有联络他们，亦都不给他妈妈自行到医院检测，批评政府行政失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当局已经检讨相关流程和调配人手，承诺日后会在24小时内将有需要检疫的人送往检疫中心。张竹君又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记录，有标注女事主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长期病患，但当时不知道她需要特别照顾，个案将会转交死因庭研讯。尖沙咀金巴里道一间持牌楼上酒吧未有遵守停业令，警方巡查的时候发现酒吧内有两名人员，亦有大约30名顾客聚集消遣，包括两名未成年人士，大部分人当时没有戴口罩，警方向顾客发出限聚令告票。警方亦都检获毒品，包括少量可卡因同埋大麻等，相信供应俾酒吧顾客。被捕嘅22岁酒吧负责人同埋39岁嘅酒吧职员涉嫌违反业务及处所防疫规例和贩毒。警方表示，圣诞同新年假期将至，相信部分酒吧会违规营业，会严正执法。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新型肺炎变种病毒株已经失去控制，英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控制病毒传播，呼吁居住在第四级防疫措施地区的民众要加强防控。对于有大批拖住行李的民众赶在收紧防疫措施之前在伦敦一个车站离开，夏国贤批评他们的做法是不负责任。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星期日起实施新的第四级防控，居民要遵守严格的居家抗疫措施，不同家庭不可以聚会。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艺的学生， 我是吕伟嘉，我的设计作品是旧时旧事，透过旧时的音乐器材，利用线条和文字去表达，还有利用了对比式去突显我的主题。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资专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爵士吉他手 Alan Kwan 关家杰，今天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爵士乐手迈尔士·戴维斯 Miles Davis。在差不多50年的爵士生涯里面，他带了给我们很多不同种类的爵士乐。而他细个的时候呢，其实呢入过一间名校叫 Juilliard， 是一间古典音乐的学校。但是入到这间学校之后呢，他反而是日日都练爵士乐。一年的时间左右呢，他就没读了。他就去了当时最出名的爵士乐手 Charlie Parker， 查理·帕克的那一队 band 里面玩。当时他大概18、19岁，很多人呢觉得他玩得不够好。例如觉得他的音域不够广阔，所以他的高音和低音呢个距离呢就比较窄。而且他演奏技巧不是说特别出众，但他未有因为他的缺点而有放弃，反而就令他想更加有音乐性的演奏方法。所以他玩的音符呢就不是说很密集，但是很有音乐感。去到1960年左右呢，他的演奏呢已经出神入化。有很多人觉得听 Miles Davis 无从入手，因为他实在有太多作品了。而我建议大家又从他最出名的 First Great Quintet 和 Second Great Quintet 开始。Quintet 即是五重奏，他的第一对五重奏就是玩一些电影的音乐和当时的流行曲。而第二对的五重奏呢，就是玩一些他自己和当时在他那对 band 里面的年轻乐手的作品。这两队乐队不单止是非常出名，而且是我们学习爵士乐必定会用的范本。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一些他的作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The snowman was a jolly happy soul, with a corncob pipe and a button nose, and two eyes made out of coal. Frosty the snowman is a fairy tale, they say. He was made of snow, but the children know how he came to life one day.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magic inThat old still had they found. For when they place it on his head, he begins to dance around. Oh, Frosty the snowman was alive as he could be. And the children say he could laugh and play just the same as you and me. Frosty the snowman knew the sun was hot that day, so we said, let's run and we have some fun now before I melt away. Down to the village with a broomstick in his hand, running here and there all around the square, saying, catch me if you can. He left him down the streets of town, right to the traffic cab. And he only passed a moment when he heard him holler, stop! Oh, Frosty the snowman had to hurry on his way, but he waved goodbye saying, don't you cry, I'll be back again someday. But he waved goodbye saying, don't you cry, I'll be back again someday. 呢啲圣诞歌咧就系我哋一年唱一次嘅，我讲紧系童年时啊，童年时咧我哋最开心就系圣诞节啦，其中一个节目咧就系喺学校咧就一齐唱圣诞歌。咁呢啲圣诞歌咧就算未唱过都好啦，你一定听过吓，因为以前细个去到边度咧，去到商场啊，去到边度都系播紧呢啲圣诞歌。我谂如果而家圣啲商场咧系旺啲咧，都会不断播嘅吓。头先嘅歌咧就叫做 Frosty the Snowman， 咁嗰个雪人咧就成日惊话我自己会融噶啦，不过出年再嚟啦咁样，唔会融嘅，因为而家嘅气温咧得16度，融融地咧，香港咧即系都叫做好冻噶啦，寒冷嘅天气警告咧而家生效啦，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生效，咁所以大家咧又冻又要吓防火啊先至得嘅，而家得16度，16度对香港嚟讲咧算系冻嘅。如果喺外国啲雪人都会用啦。头先我哋讲过咧，187238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我哋想一起倾下电话取下暖嚟，好嘛？好嘅，有啦，好喂， 喂， 诶、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叫 Gloria。 Gloria 你好啊，吓冻唔冻啊？你嗰度 冻啊？ 啊，你咪香港先。 我天水围嘅。 我天水围啊，系冻几度噶、啊？好似。 是啊， 真系噶， 而家吹紧暖风机啊，都要。 系咪真系噶？即系话，譬如话天文台经常都提醒我哋咧，佢话新界再低两三度，系咪真系低两三度咧？ 我就觉得系啦，因为我真系好怕冻嘅。 开住暖炉啦，唔紧要啦，点会紧张啫？ 好紧张啊！ 唔会啊，你嗰度风凉水冷，我知啊。不过而家会一阵间咧，我哋啲歌曲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希望将呢啲暖意咧吓。有啲要散开啊！ 我终于等咗40年啦 ，Albert。 吓，等咗40年做咩啊？ 咁打电话俾你啊，因为咧你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有一个朝头早嘅节目嘅， 系啊， 咁你最 last 嗰日咧啱啱冇撞啱我 day off， 咁你就系接听电话，但我嗰阵时打电话咧就好惊咯， 系啊，真系打通咗啊！ 我打唔通啊，真系打唔通啊！嗰次咁啊，谂住如果我打得通，我又唔。跟住又唔知讲啲咩说话，终于都系冇勇气打。 因为我以前做早上节目啦，9点开始嘅，每日都系9至11啦。 系啊系啊。 咁一路咧就做咗10年时间咧，我哋就定咗嗰日咧就系停一停，咁啊去吓。咁就我唔系完全离开晒噶，我又都有客串啦翻嚟，但系就唔系每日做啦。所以最我仲印象好深刻啦，最后嗰日啦吓，仲即系而家喺嗰边嘅 C3B 嘅直播室，接电话，特登揾一啲即系旧嘅听众啦，大家聚下旧咁啦吓。 系啦系啦，我仲记得。 系啊，仲记得啊，你有听我？ 因为我真系嗰次冇勇气打。 而家又等咗40年咯，咁你先至再打嚟。 咁啱咧，呢次我系回应翻我上个礼拜，我有个好。朋友又是打得通打电话入嚟俾你， 就佢叫 Winnie。 O、okay, K， 记得系啊， 系啦，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我当一晚咧，我就冇听直播，第二朝我就听咗之后咧，就、啊、一听到佢把声，我认得佢把声。 哦， 咁我而家我好多谢佢嘅祝福啦。 系， 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啦，有缘永固啦。 系啦， 我同佢真系咧 几廿年老友， 相认识嘅。四五十年嘅啦， 真系难得噶。 我哋唔系成日见面嘅，一年真系见几次面。 我自己都好开心啦，系啦，我开心啦，可以藉住呢个即系电台节目啦，咁多年可以啊。维系啦，吓，即系同埋做中间人啦，又可以即系做一个平台咁样啦，同全世界有啲咧，即系又甚至乎移咗民啦，甚至一家人都可能会即系两地相隔都未定嘅，咁啊电台系最好。 我都喺美国住过几年。 哦、 真的都有听啊！朝头早唔去买送纸啊，听晒先去买送嘅嗰阵时 啊，感激 不过就而家翻咗嚟，系啊系啊，即系 咁啊啱啦！而家咁近，你有香港又喺天水围添，好快啫嘛！而家天水围咁啊，揸车我有时都觉得好快就到噶啦，觉得 系啊！你 online 嗰啲节目全部睇晒， 哇！多谢你，诶、哎，咁啊送翻只圣诞歌俾你啊，或者唔一定系圣诞歌嘅，即系圣诞节嘅歌曲。即系当系一份礼物啦，系嘛？ 好啊，好啊。 你话啊，你话 啊。我其实想点唱就系《Look in Your Eyes》嘅。 哇！ 因为呢一首歌好旧，好旧。我系记得咧，我姐姐买呢首碟翻嚟嗰时，黑胶碟咧。 The Platters。 系啦，系啦，系啦。啊，全部黑人。哇！嗰阵时我真系，我姐姐话啊，听嗰啲英文歌，学下啲英文咁啊。 哇！ 不过呢只碟冇咗啦。 哇！如果你 keep 得到咧，算好叻噶，因为真系 唔止是胶碟，真系 keep 唔到。 如果你即系你个年代仲早过我添啊！如果 Platters 红呢只歌嘅时候咧，分分钟系五十年代嚟嘅，分分钟 听就系、是、 应该系。 唔系我细过你好多嘅。 哦，系咩？哦 ，OK OK， 咁啊算啦。你听翻即系听翻买翻旧碟啫，啊，即系唔系佢真系红嗰阵。 系啦系啦，我姐姐买翻啲啲旧碟，都系啲黑胶碟嚟嘅。 咁啊，呢只应该要买嘅，因为以前咧呢啲咁嘅名曲唱片咧，每人屋企都有一只守门口嘅。因为真系太经典啦，吓要嚟储都抵嘅，真系哇！因为呢只歌咧可以讲系即系 Platters 黑胶碟， 啊两只代表作之一，系啦，一只咧就 Only You 啦，一只就系呢只。好啦 ，Smoke Gas in Your Eyes， 我话喺突然间有个好， 多谢你 Gloria， 身体健康，同埋喺我外国我个女，又冇得翻学啦，即系唯有喺屋企孙啦，咁我今年就过唔到佢探佢啦，吓，咁啊又点俾我老公听，佢而家翻紧工，都俾点翻俾阿 Winnie 听，希望佢 回应翻佢 健康啦， 系啦，大家喺疫情当中，系迎难而上吓，大家安好，咁就得啦。 多谢你啊！ 最重要唔好客气。Smoke gas in your eyes， 收圣诞礼物，拜拜。 拜拜。 They asked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r's true.Replied something here inside cannot be denied.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re blind. Oh.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 smoke is in your eyes. So I chaffed them and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Yet today, my love has flown away. I am without my love. Now, laughing through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a lovely flame dies, smoke is in your eyes. I chaffed the man,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has flown away, I am without my love.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the lovely flame dies, smoke is in your eyes. Yes, in your eyes. 哇，蒙查查添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唔会嘅，我哋睇得清楚啲嘅吓，因为最紧要咧，如果睇得唔清楚揸紧车嘅朋友咧，就抹一抹嘅眼镜吓，同埋抹一抹嘅嗰个车嘅挡风玻璃吓。OK， 咁我哋而家再接第二个电话先。Hello，Hello，Hello，Hello，Albert。Hello， 你好啊 ，How are you？ 你系边位？ 我系 Teresa。 Teresa， 你好。好开心啊！今晚打到电 话 俾你。 系咩？你未打过噶？ 我一直都系听你嘅节目，但系就。估唔起勇氣打啦，好似頭先各位朋友 咁。係啊，咁其實就我好少接電話嘅，咁啊即係都好多年冇接電話啦。咁啊好開心咧，呢一排因為疫情關係咧，就得兩個人啦，一個鋼琴阿喬喺度，咁傾下電話其實好嘅，係可以即係 reunion 下啦，大家即係傾下偈，咁同埋喺屋企傾電話最好噶啦，嚇可以打可以打俾朋友咁啊。Teresa 點啊？你喺邊度嚟啊？ 我咧而家喺荔枝角啦，屋企啦，咁我覺得好好啦，你有呢個平台俾我哋咧聽下你唱嘅靚歌啦，因為好中意聽你唱歌，我同我先生好中意聽你唱歌， 多謝多謝。 我哋買個飛去睇你嘅演唱會啦。 拍係咪拍拖嗰陣已經係咁啦？係咪？ 係啊，我哋有你嘅碟㗎。 哦，咁係多謝多謝。 係啊，咁而家有平台可以啊打電話嚟喎，咁我想點首歌俾我個仔啊。 可以㗎，喺邊度啊？佢而家？ 佢而家喺英國嘅曼徹斯特 哦 ，Manchester， 哇，係 啊係啊， 佢中唔中意足球嘅？即係老，即係我純即係打蛇隨棍上啫。我係足球迷嚟嘅，即係自細到大。 佢係咯，佢爹哋更加係咯。 哦，更加係添，係咪？會唔會係曼聯或者曼城嘅擁趸？真係 啊，曼聯 啊，都係，我都係，好多。 都好啱傾。 啱傾啊，仲係曼徹斯特添啊！哇，咁佢如果去探個仔，咪可以一箭雙雕，可以走去睇曼聯或者乜，即係睇埋佢主場啦，係咪？ 可惜而家疫情咧，嗰邊就停曬啲，即係可以入場。睇咯，咁同埋阿仔都係啱啱去嘅，咁佢就去咗就嚟三個月啦，係啦。 哇，咁好掛心咯你。 會啊，佢未去過英國嘅，其實 佢。哦，即係啱啱第一次出國讀書啫。 係啊，去讀大學咯。咁誒，佢頭先打過俾我，咁就去而家嗰邊係點零鐘啦，晏晝都係得六七度嘅啫。 哇！ 好凍。 系啊，好冻啊！睇我哋知啊，有时睇波咧，曼联主场咁啊，成日咧仲要落埋雨啊，真系。 系啊， 好中意落雨喎、啊，佢哋冬天真係咧，哎，我就咁啊，真係好。 一日都有四季嘅天氣喺一日裏邊。 係咁噶啦，英國你都預咗噶啦，嚇、啊，即係無端端都會為落下雨，咁都個個都有件乾濕褸咁啦，嚇、 啊， 有羽絨啦咁樣啦。係 啊，希望佢慣咯。 一定會慣嘅，咁後生唔怕嘅。 多謝你嘅。 係啦，咁啊，仲可以喺曼切斯特呢個城市啊，充滿咗足球嘅氣氛。如果佢中意睇足球，發達咧。 是啊，佢而家睇 online 咯，有時。 哦，係啊，都得㗎，有咩即係現場冇得睇啊嘛，而家即係限聚令。咁、 啊、 但係即係其實咧，即係講又講咧，咁啊足球係我哋細個我哋梗係由細玩到大，即係踢到大，即係已經係球迷。咁、其實喺英國咧更加嘅，你個仔係實知嘅，直情咧嗰度唔係一個咁樣一個體育運動咁簡單嘅，即係一種差唔多宗教咁樣嘅。即如果佢系曼联迷咧，佢几世世代代都系曼联迷嘅， 系啊， 系 噶， 系好犀利噶。咁啲所有嘅嘢咧，即系除咗翻工翻学之外咧，就系、是、足球嘅。咁啊，嗰度啲人咧，好即系好入心入肺，几代相传。 期待啊！即系而家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咯，可以去 可以 感受 探下佢啦，去快喺嘅一通咗关就去探佢啦。 是啊是啊，而家都等緊咯。咁呢个圣诞节佢就唔翻嚟，都系因为疫情，因为圣诞之后 唔好翻啦，唔好喐啦，唔好走啦。 系咁隔离咁，计计埋埋都唔多。 咪廿几日噶嘛，两边仲要仲、 啊、 要有啲风险咧吓。 系啊，冇错 冇 错， 咁啊即系唔使担心。咁啊，总之佢喺嗰度咧，喺佢而家喺宿舍住定喺自己嘅地方住啊？ 佢喺大学宿舍咯。 哦，好啲， 放心啲咯。 系啊，放心啲啦。 系啦。 系啦，如果佢即系喺出边住就麻烦啲噶，啲人又走来走去，有时撞到隔， 系啊系啊， 撞一撞面唔戴口罩啊，咁样你都唔知点嘅，系咪？ 系啊，咁佢又第一次去，咁有学校即系睇住又会好啲，不过都好感恩就系去啲 flat 未，即系一齐住啲同学都好好咯，即系啱啱初初识嘅，即系大家都唔识，又嚟自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但系即系大家都好好嘅。 互相扶持啦，最紧要互相扶持，系读书好玩嘅。读书其实最重要唔系净系即系翻学校读嗰几本书嗰啲知识，而系点样自己独立生活。系 冇错，呢个好珍贵啊！即系如果佢学到呢个经验， 好啦，好啦。咁我而家你想点一只咩歌俾你个仔听咧？ 我觉得啊，头先咧你一开始咪播咗，即系你唱咗两首好好听嘅，即 系 同圣诞有关 嘅 歌。 White Christmas 同埋 When a Child Is Born。 系啊，咁我谂起啊，不如听 Michael Bublé 咧，会唔会有一啲圣关于圣诞嘅歌咧，可以？ 佢唱晒咁滞噶啦，佢有只圣诞碟噶嘛，因为 Michael Bublé 系啊，佢同埋即系而家差唔多系两个一两个最受欢迎嘅圣诞歌嘅主唱人嚟嘅。我讲你不如咁样啦，嗱，我哋就即系我唔系 Michael Bublé 啦吓，又冇咁靓仔，又冇咁叻。 但 系 呢首歌好好听喎、 啊。咁但系咧，圣诞歌咧都系我哋童年往事嚟。啊、即系除咗送俾你个仔咧，有一啲咧系永恒嘅歌，譬如诶圣诞老人啦、啊，譬如我哋将呢个圣诞老人咧，又去圆满，即系坐住佢嗰个纯绿嗰架雪翠咧吓、 啊， 可以去到诶曼彻斯特，又可以飞翻嚟荔枝角，好嘛、 啊？系好啊，好啊，多 谢 你。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啦，好唔好 啊？ 抒情版好唔好 啊？ 一齐唱啦 ，OK？ 好多回忆啊， 系啊，圣诞老人我哋儿时往事嚟噶嘛 ，OK？ 多谢晒 Teresa 嘅电话， 多谢你 Albert，OK？ 拜拜。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嚟咯，系啊，随时嚟噶，圣诞老人系，哇，好抒情喎。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the list and checking it twice. I'm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He sees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is making the list and checking it twice.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The kids and girls and boyland will have a jubilee. They're gonna build a toiling tower all around the Christmas tree. So you're making a list and checking it twice, and it'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One more time now.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圣诞老人来啦，不过今年圣诞老人呢都会有少少吓，online 送圣诞礼物就算啦，因为爬啲烟通好辛苦。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啊，我哋继续迎接圣诞老人，一阵间见。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有据报将会作出类似的行动，世卫说正和英国紧密沟通。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将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中芯国际表示关注美国商务部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利益为由，将公司及其部分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经公司初步评估，事件对公司短期营运和财务状况没有重大不利影响，但对10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的研发和产能建设有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并视情况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力争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南沙以西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一定要有要求。 例如呢，波成， 例如我的偶像是骚东波，我女朋友要叫 Sophia， 我最喜欢吃的是， 我知道是酥皮蛋挞， 不是，是枝竹羊腩煲。 那些酥在哪 里？在羊腩上。总之啊，今个冬至同你屋企人食枝竹羊腩煲，骚动你的味蕾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 哇，个毛公仔咁得意，放喺 B B 床度陪 B B 啊！ 唔可以啊，毛神神。 咁呢个咯，公主公仔冇毛啦啩？ 都唔可以啊！ 又唔可以，咁张 B B 床好 dry 啫 ，B B 会闷噶。 麻烦你要听听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唔可以放毛公仔喺 B B 床度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Ye faithful, joyful and triumphant, O come, ye, O come, ye to Bethlehem. Come and behold him, born the King of angels.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Sing choirs of angels, singing exaltation, O sing, all ye citizens of heaven above. Glory to God, all glory in the highest.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The Lord. Yeah, Lord, we greet thee, born this happy morning. Jesus, to thee be all glory given. Word of the Father, now in flesh appearing. Oh, come, let us adore.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第二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出了。今天的二千靓歌刚才都讲过，就是我们会十一点就会交回给他，我们几台一起联播的音乐说节目。即是说今天有两个小时，由九点钟一路至到十一点，现在还有成个钟，我们不如准备明天我们做冬，希望所有的最亲密的人都会走在一起。打边炉又好，食饭又好，总之好似呢只歌咁样，两口子好温馨，而且好温暖添。因为佢织嘅冷衫咧，真系特别暖噶噃。我哋一齐唱呢一首《爱是这样甜》，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厌，犯下你即无意。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 两伴有你天天见。餐谈笑，你要呷醋我落咽，犯下你的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开心啦！前前面面又呷醋又落盐等等啦，总之咧共做晚餐谈笑，住在这小房间，细细地嘅房唔紧要，甚至乎好似电视嗰个节目咁啦，住劏房都冇所谓，因为最重要就系你同我一齐，我哋就会爱时这样甜。咪住先，咪住先，唔好食住，有电话嚟，有电话嚟，我听电话先吓，喂， 喂， 喂， 你好啊， 你系边位啊？ 我是 Gray 灰色， 系 Gray 啊，唔系 Grace 啊，哦，灰色啊，点解要改个咁灰嘅名噶？系你自己改噶？ 系啊，因为细个唔识嘢嘛。 哦，我以为你个人好灰啊，即系觉得嘅，又唔中意黑，唔中意白，不如中意中间啦，咁都 OK 嘅。 因为黑色系唔好，白色系好，人系冇。不好同埋好，夹埋咪灰色咯。 冇绝对嘅，吓咁、 啊、 其实咧，即系乜嘢嘢都应该有灰色地带嘅，我觉得。 系啊， 系啊，即系就算应该系即系硬崩崩嘅诶法律咧，应该系黑或者系白噶嘛，系咪？黑白分明，不过、 啊、 其实都有啲 discretion 嘅，即系有啲人情喺度嘅，乜嘢都要有的。啱啦，所以呢 间房咧 ，gray 啊， 180尺咋？ 啊，几多啊？180尺。 是啊，一人单位啊。 哦，间净系间房啫，咁间屋唔止噶嘛，系咪啊？ 唔系，我间屋都系180尺咋，一人单位啊。 哦，即系而家好兴噶啦，系咪啊？ 系啊。 即系一人单位，你意思即系自己申请嗰啲啊？有啲 系啊，公屋嚟噶。 哦，而家有啲一人单位咁得意嘅，不过要排好耐噶，你点解会咁叻嘅会抽到啊？ 我。会考咧好勤力噶，咁我而家咧施政报告同埋财政报告咧，我都好勤力咁读咯。 所以咧你就即系捷足先登啊！哇，知道咧几时有得抽啦，就抽中咗。咁 啊， 不过其实 17年啦， 不过都恭喜你，因为咧即系无论你又是住得大或者大啲嗰啲啦，其实就将所有即系好大嘅 effort， 即系自己嘅能量咧，都供晒入间楼嗰度。咁即系你起码都唔需要咁担心啦，系咪？咁 唔需要啦， 系啦，因 为 好多人 都 系咯，系啦，即系真系嘅，差唔多又是即系而家都讲得好啱嘅，好多电视剧又好咩都好啦，咁即系为咗啲屋呢个字啦吓，住呢个字咧，就已经好头痛啦。咁所以头先咧，我都特别地唱嗰只叫做《爱是这样甜》咧，就讲呢啲咯，细细间。就转转转，这小房间好似你咁啦。 我嘅小天地， 佢嘅小天地嚟噶嘛，自己中意点就点吓。其实都够活动啦， 啊、 最重要咧就系即系自己嘅心啫。其实而家都系有到好多人咧，以我所识嗰啲咧，住到好大间屋咧，佢都唔离开间房嘅，基本上系啊，个厅都冇去好耐噶啦。基本上系真嘅，因为你活动嘅空间就你个最紧要嘢，已经有个自己嘅小空间啦吓。 已经 好 心满意足 啦、啊。好啦，咁喺呢个疫情当中有啲乜嘢要面对吓？觉得 我损失咗两个亲人啦。 哦 ，OK， 就是因为呢个疫情啊？ 唔系、 哦， 因为遗产。 好、哦，哦， 因 为 利害嘅冲突。 哦，呢啲搞掂咗啦，而家系咪唔好理佢啦？ 系啊，变咗由细睇到佢大嘅， 读 大学的时候送花的、结婚送礼物的，因为遗产的冲突呢、 冇朋友做啦。 哦，朋友嚟嘅 ，OK。咁啊，唔紧要啦， 我 亲戚啦，家家有本呢啲嘅经啦，吓，即系摆喺度噶啦，吓，即系所以凡事都好似你个名咁啦，一个灰色唔出奇，吓，即系唔系一定永远白色嘅，唔好黑色就得噶啦，冇问题嘅，你嘅思想点谂咪得咯。 好可惜咯，因为我谂住我立平安纸嘅时候咧，我好中意诶草象啊扇子噶。即系撥嗰啲扇子咧，草象啊扇子，我其中一把咧最靓嘅欧洲扇子咧系留俾佢哋噶，但系而家唔留啦。 哦，不过唔紧要啦，有即系可能会终有一日咧，即系雨过天晴都未定啊，唔知噶呢个世界，you never know，OK、okay? 啊。Agree。 我要 Carpenter 嘅。 哦，你中意听 Carpenter 就是但一首歌，你特别中意佢哋啊？ 好中意。 好中意 ，Me too。我都是我经常听他的，因为他的歌真的很舒服，很平易近人，同埋呢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听下他们的歌呢就真的舒服一点吧。试下唱啦，我可能哎坏你又喜欢喝下酒咁。少少啦，没喝那么多啦。一个人可以 enjoy 下的。好在住在你的几多啊 ?180 尺的小天地那里。公屋正的。好啊！呢只歌啱晒你。你如果你头先话 Carpenter， 我突然间谂起呢只歌咧，真系好 close to you。OK， 多谢你。 OK， 多谢你嘅电话。 拜拜。 拜拜。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boys in town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 glow of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 Na, da, da, da, da. Oh, close to you. Ba, da, da, da, da. Close to you. La, close to you. 一隻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送俾阿 Gray 同埋佢少少嘅天地啊！我哋好亲近嘅一隻歌叫做 Close to You。再接电话啦， 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系啊， 终于有个男嘅听众啦，又 系嘛？ 诶，系边位啊？你系 阿 Joe 啊？ 阿 Joe 系啊， 喺边度打嚟啊？ 将军澳。 将军澳， 你听我把声唔系好妥噶系嘛？ 唔系啊，好似好远咁啊，头先听落去。 哦，唔系，因为点解咧？就其实趁个机会就圣诞节咧， 系 都请你代我咧多谢一班将军澳医院六 B 房外科手术嘅医护人员咯。 系啊，呢间病院啊， 啱啱做完个大肠手术啊。 哦， 系啊， 好精神、啊，听你把声又 OK， OK 翻晒啦， 都成。都做完手术差唔多一个礼拜咧。 哦、oh, ，OK， 吓、啊，即系康复中啦咁。 系啦。 咁其实即系班医护人员咧，嗰份嘅工作热诚啦，呢、這个系最重要啦。 系。 即系医生嗰个治疗又好啦。 系。 护士又好啦。 系。 最紧要咧就系其实人生里边咧有好多嘢令到你一个人好即系改变咧，就系、是、当你有病嗰时候。 系啊，系。 你会睇到好多嘢啊，睇到嘢，你过往嘅执着啊，唔开心嘅嘢。即系过往嘅执着啊，等等嘅嘢咧，你系可以去抹晒佢。 系啊，即系好多嘅，好多嘢。 特别咧就系、是、要你多帮我多谢一班其实真系微不足道嘅一班工作人员啦，就班清洁工人。 系 点咧？我最赞赏我哋。 系 即系除咗班医护之外啊，呢一班系真系微不足道啊，最低下层嘅清洁工人。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你病啱啱做完手术出嚟。你个人嗰、那个特别个大肠啦，系咪？你个人咧就完全冇一个自控能力啊！ 系， 明唔明啊？譬如你真系真系 麻烦咗佢哋， 讲咗啲 系啦，我明白嘅，系啦， 即系啲粪便啊、尿啊咁样喺全身喺度， 系啦， 佢哋冇怨言啊， 系， 即系帮你去清洁啊、抹身啊， 系， 做完之后咧，可能五分钟之后你继续系做紧呢样嘢喎， 系， 因为你唔可以 self control 到啊嘛， 系啊， 呢个系我对佢哋咧最。即系呢班妖人，即系呢班低下比较低下层嘅清洁工人咧，系我最敬佩。 系 真系佢哋无怨过，无胜过，即系完全去真系为咗病人服务咯。 系你仲唔好忘记佢哋，即系尤其喺疫情呢、這个即系而家时间啦、 啊。 其实佢哋都有一个风险 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都有风险喺度啊。即系真系，仲系真系将到六 B 外科班工作人员咧，医护人员咧。做得真的非常之好，即系真的值得赞嘅。 系啊， 所以特别请你在呢个节目里边咧，圣诞节到啦，代我祝你哋圣诞快乐啦，继续咁样热诚咁为我哋香港市民服务啦。 O K， 咁佢哋听到晒噶啦，应该咁送一只歌，同除咗你即系已经康复啦，咁再更加即系精神愉快啲啦吓。 O K， 咁 咧就送埋俾头先你已经讲咗，佢应该听到噶啦。咁其实对我嚟讲，我都讲过好多次，佢都做咗好多嘢，我都好感激。即系虽然我唔系喺香港嘅医院嗰度受佢哋服务，不过即系我哋都即系收到好多资料，收到好多好似你咁样打个电话嚟，呢啲冇得。即系话做细又要假做 P R 唔系，系全部真噶嘛，系啦，全部真实噶嘛，你打嚟系咪？ 你成身即系讲真，即系真系粪便啊尿啊咁样。 系啦， 咁就算即系再其次咧，就即系要再多谢就系太太咯。 O K， 咁多年咧，即系咁多年，即系睇到佢嗰份特别你有病咁样照顾啊，陪你睇医生啊，陪你复诊啊，等等嗰样嘢啊，咁即系都系感恩咯。 Okay. 我自己虽然是一个教徒啦，即系当然亦都真系信天主嘅关系啦。呢、這个就系俾自己信仰，俾自己一个信仰，一个好大嘅传教经历咯。 好，系咁啦。我哋、 okay. 你想听咩歌？唔记得问你添。 而家都冇所谓啊。 哦，最紧要啊，即系为佢哋祝福啦。 系啊， 好 嘅。 不如咁啦，希望大家除了医护人员啦，除了 Joe 啦，除了头先所讲嘅所有即系为佢尽心尽力嘅朋友之外，全香港嘅人。在家里的、在疫情当中的在家里听的希望大家多珍重。 都祝那些患病的那些有全心 尤其是 一定会好翻的。 今宵多珍重特别送给你们。多谢拜拜拜拜。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到逢难禁谁求泪拥此际幸月朦胧 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远，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初到逢，难禁谁求泪拥，此际幸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怀里情人在远，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自去年年中至今，本港先后受社会事件同新型肺炎疫情连环打击，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整体经济、各行各业同市民大众均承受沉重压力，短期展望仍然系充满挑战。他话喺编制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嘅时候，会维持逆周期财政政策，缓解经济下行对市民以至工商百业嘅压力，保住经济元气，同时会着眼未来，为疫后嘅经济重振同埋发展作准备。电影发展基金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将延长六个月，至明年七月十四号截止申请。有关计划今年七月中推出。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说，延长申请期能够让更多本地电影制作公司、投资者和从业员受惠。电影制作融资计划为中小型商业电影，即是每部制作预算不超过6000万元的电影提供融资。放宽措施之后，让评分合格的申请均可获得最高融资比例，即是制作预算的40%，以900万元为上限，并在制作较早阶段发放政府融资，增加现金流，以及让投资者首先收回一半投资。本港已经同两款新型肺炎疫苗制造商科兴同复星医药达成协议，将于下个月和明年首季向本港提供疫苗。另外，当局亦将 會向亞斯利康達成協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表示，政府採購三種不同平台的疫苗各有優劣，初步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經確立，市民應該盡早接種。學會說，當港人開始接種這三款疫苗的時候，已有數以百萬計非港人接種疫苗，相信到時將會有更多臨床數據公布，市民無需等待其他人先接種，強調港人非白老鼠。藥劑師學會又說，三種疫苗常見副作用與流感疫苗相近，而所有藥物都有機會引致過敏反應，市民不用擔心。在台灣桃園蘆竹區一間製藥工廠中午發生火警，冒出大量濃煙並且傳出爆炸聲，當局要疏散宿舍員工。初步有兩名男工人受傷，其中一名30歲菲律賓籍男子身體嚴重燒傷，與另一名傷者送院救治。現場濃煙密布，但鄰近家桃園機場航班起降未受影響，過百名消防員到場灌救，調查現場是否存放了危險品。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是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寒冷，市區最低氣温約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雲量增多，星期三和星期四有幾陣雨。現時室外氣温16度，相對濕度5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都現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义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还是必须好好过 下去。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好，我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来到普天同庆的圣诞，有没有心思思想买些新的冬天衫开心下呢？为了腾出空位迎接新衫，很多热心的市民都会将衫洗到干干净净地放入回收箱。在我住的屋苑，那个旧衣回收箱是一架巴士的形状，几次我经过的时候都见架巴士是超载的状态。到了转季的时间，或者你还会留意到回收的旧衫当中不少都是冬天的厚身衣物。不过讲样嘢给大家知道，冬天衫其实是很难回收重用的。香港的旧衣早年会出口到内地，但由2017年起，内地收紧废物进口标准，所以现在的旧衣就主要会出口去东南亚国家。虽知这些国家大多都是属于热带气候，对冬天衫的需求会比较低，最后回收公司有时其实都很无奈地需要将部分的旧衣送去堆填区。有人以为将衣衫放入回收箱就等于支持环保，但是当我们过度依赖回收的时候，转头又买个批新衫，只会造成更加多不必要的浪费。今个冬天在买新衫之前，可以先执一执个衣柜，将厚身衫拎去回收箱之前， 亦都可以考虑下送俾亲友啦，又或者去到本地嘅一啲二手时装店度寄卖。回收重用系减少破坏环境嘅其中一个方法，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从源头减废，先系真正嘅支持环保。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had a very shiny nose, and if you ever saw it, you would even say it glows. All of the other reindeer used to laugh and call him names. They never let poor Rudolph join in any reindeer game. Then one foggy Christmas Eve, Santa came to say, Rudolph, with your nose so bright, won't you guide my sleigh tonight? Then how the reindeer loved him as he shouted out with glee,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you go down in history.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had a very shiny nose, and if you ever saw it, you would even say it glows. All of the other reindeer used to laugh and call him names. They never let poor Rudolph join in any reindeer game. Then one foggyChristmas Eve, Santa came to say, Rudolph, with your nose so bright, won't you guide my sleigh tonight? Then how the reindeer loved him as they shouted out with glee,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you go down in history. 佢个名叫做 Rudolph 啊，边个嚟嘅？唔系人嚟嘅，系嗰只驯鹿咧，拖住圣诞老人嗰架啊雪车咧，就系靠佢噶啦。咁啊，圣诞节就嚟啦，因为今日已经系20号啦，过几日咧就到 Christmas Eve 啦，跟住就 Christmas Day。咁再下个礼拜我哋出现嘅时候咧，已经系过咗圣诞，都拆埋礼物添啦。不如咁样咧，怀念都系呢个系我哋童年嘅往事。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之后咧，有呢一只我。印象中呢我少年时代呢第一次上电视唱圣诞歌呢就是这一首来。我印象中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弹吉他，不过今天就有。歌名就叫做 Mary's Boy Child， 玛丽的小朋友那个 BB， 即是耶稣啦，就来诞生的啦。 Long time ago in BethlehemSo the Holy Bible say, Mary's boy child Jesus Christ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And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While shepherds watch the flock by night, them see a bright new shining star. They hear a choir sing, the music seem to come from afar.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And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Now Joseph and his wife Mary came to Bethlehem that night. They found no place to bear she child, not a single room was in sight.Then they found a little nook in a stable all forlorn, and in the manger cold and dark Mary's little boy was born. Oh,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and then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Mary's little boy was born. 要讲紧系啱啱系二千，差唔多二千年吓，二千零二十年之前啦吓，2020年之前 ，Mary's little boy was born。就是叫做 Mary's Boy Child， 一隻聖誕歌嚟嘅。好啦，咁啊，睇下个钟咧，已经系10:43啦。我哋一路到11:00都仲未走嘅。我哋而家即刻接电话啦。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系，我叫明芳。 明芳啊？ 系、啊。 系啊，冇读错。哎，明芳你好啊，系咪？ 你好。 你一个好诶，好好怕丑嘅女仔，系咪？系咪 系啊， 系啊，听你把声音都系啊，诶，明芳。 系啊，同埋而家系揽住个暖水袋。 哦，真系咁冻啊！你嗰度 系沙田都几冻。 啊，其实全香港都冻嘅，因为我哋唔知点解香港咧，虽然咧嗰个湿度系57%啊，而家，但系唔知点解咧，硬系觉得即系湿湿冻冻咁。但系反而喺外国咧，我真系随时零下我都唔系好怕，好奇怪嘅。香港真系冻嘅，我屋企而家都中意啲暖一粒嘅嘢啦，譬如咁张被啊，甚至开暖炉啊，吓啲狗仔攣埋嚟啊，咁样都好玩嘅，都好温暖嘅。你而家点啊？而家喺屋企喺度 enjoy 紧，迎接紧、 啊。我又谂住利用呢个机会啦，因为呢个节目系我老公佢叫飞仔啦，佢介绍我听嘅。 佢咁咩话？佢系飞仔。 系佢叫飞仔。 佢叫飞仔啊？我以为你话佢系一个飞仔嚟噶， 我唔系。 哦，而家飞仔咧就好似诶皮里士利啊、猫王嗰个年代噶啦，先叫飞仔噶。 系啊，咁就想喺呢一度点唱俾佢听咯。 哦，点俾飞仔听啦？我点只歌俾佢听先啦。飞过跌落坑渠，系咪？佢咪叫飞哥啊？你叫佢做？讲笑啫，以前呢啲歌系以前英文歌，英文歌改编嘅，好过瘾嘅。 系 啊，咁啊，仲有咧，系仲有你咁啊，佢听唔听到噶？而家 佢听到噶。 OK， 咁啊，飞哥你好啊，吓唔好跌落坑渠啦。咁啊，因为好冻噶呢坑渠。咁啊，你祝福佢咩咧？你可以继续讲嘅。 系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最 紧 要。 系啊，最紧要呢四个字全世界都要、 啊、 都要。 系啊， 因为真系唔系讲笑嘅，我又觉得真系好多时候都会，系啦系啦，我睇电视系啦系啦，又有人中话，哎呀咩咁，但系其实咧真系唔系讲得笑，因为一中咗啦，唔系净系自己嘅问题，而系其他人、屋企人、周围嘅人吓，好、多嘅群体咧都会非常之麻烦嘅吓，请小心，请小心。大家一起合力先得，真的要好好合力嘅，即系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唔可以求其当冇事发生咁，有好多人啊，唔好啊，真系千祈唔好。多谢你哋支持，互助。好啊，好啦，咁阿飞仔会听到噶啦，即系你想听咩歌啊？ 我想听陪着你走。 哇，系你梗系同佢讲嘅，咁我代你讲啦，我代你讲啦，系啊，一齐啱嘅。啊，真系温馨啦！多谢你嘅温馨的电话， 多谢 陪着你就拜拜， 拜拜。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 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变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偏偏变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我同路去。 一齐啊，系啊，一齐系，要互相扶持先至可以抗拒呢个疫情嘅。咁呢个第四波咧，希望可以快啲过去。就要凭我哋一齐，你陪住我，我陪住你，一齐努力。OK， 继续听第二个电话。喂喂喂， 喂 ，Hello， 你好， 你好，你系边位？ 我系 Andy。 Andy， 你好 ，Andy。 系啊，你好 ，Evan， 系你好。 诶，你喺边度？ 你接到我，我喺东涌打嚟啫。 东涌啊，好啊，今日咧全部都系我哋香港嘅朋友啦，系。 系。 东涌咧就接近呢一个机场啦，咁啊，平时你又去，如果出去玩就快快啦，系咪啊？快捷啦。 我就呢排疫情啦，咁就通常咧屋企就陪屋企人嘅。 当然啦，系，因为我哋想出去都出唔到啦，我就讲平时啫。咁点啊？你想打电话嚟咧，就听日就做东，会唔会同屋企人一齐即系？ 会喺屋企 做东，做东啦。 不过咁啱，我就今个月咧就生日，就五十岁生日，咁所以就好特别。 哦，系、哦，即系五十系中国人嚟讲都好重要嘅一个年龄吓。 系啦， 五十二系咪而家个咧咁啊？如果你问啊联合国咧，佢又公布咧系正式噶 official 噶，五十岁咧，你知唔知系啲咩人？系咪中年人啊？你估 中年人噶啦，应该。 好似系年青人添，好似，好似啊，我唔系好记得，当系啦，不如， 好，我都系好年轻啫， 系啦，当然啦，其实一定系，其实而家五十岁即系当真系讲真喺我哋上一代嗰个年纪啦，五十岁啲人就已经退晒休噶啦，同埋好似开始老态龙钟啊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啱啱调转咗。哇！喺我哋周边嗰啲朋友，全部咧，由70岁、70岁生日嗰啲，系噶。我头先唱嗰啲歌咧，有啲譬如啊，郑国江老师啊，你知唔知几多岁？填词嗰位啊， 都70岁我谂。 80。 哇！ 系咪啊？嗱，即系全部咧就将个年龄减10年咧，起码噶啦啊！咁你就知道咧。喂，祝你50岁生日快乐！ 系， 有啲咩愿望啊？ 希望疫情早啲完啦，等大家都可以回复翻平时咁样啦。 系啊，其实一齐做嘢啦，除咗一齐互助之外咧，一齐发功都得噶，大家一齐眯埋眼谂下，一齐发功咁啊得噶。因为我哋人多势众啊嘛，好快会过噶啦。 我覺得應該如果有事有疫苗嚟啦，係咪？咁我哋 OK 嘅。好，咁啊可以即係今日咧就我唱咗好多聖誕歌啦。聖誕節好似喂阿 Andy 好似冇往年啊嗰啲咁嘅氣氛嘅嗬。 系都要自己帮自己屋企布置翻一啲气氛啦。 我都有啊，都有啊，啊好啊， 系啊， 我都有啊，我已经整咗啦，吓咁诶，有啲圣诞树咧会变色嗰啲咧，吓、啊，尤其是夜晚咧，即系熄晒灯咧，话都有好多童年回忆。 我哋屋企个骑楼都加咗啲星星灯啊。 咦，好啊，好啊，好啊，我觉得即系好老实讲。好多人都話，整嚟做咩呢或者點樣都唔實際嘅，咁即係諸如此類。但我覺得情趣好緊要嚇，即係有時你屋企，譬如我又唔中意聽音樂嘅，我又啲又嚇嘥錢嘅，我又唔做嘅。或者即係好多以前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咧接到聖誕卡好開心嘅嘛嚇。雖然而家少咗，不過咧都要有呢啲情趣咧先至過得有意義嘅，我覺得 係冇錯。 我可能好。好童真嗰啲咁，但系我好中意细个嗰啲过时过节嗰啲感觉吓。即系有人寄一个有金粉嘅圣诞卡俾我，就会好高兴。 系啊，而家啲人写卡都会少咗啦， 少晒啦， 系啊，好少。 系啊，即系都一讲环一讲环保，好多嘢都冇咗噶啦。但我谂环保极啊，都唔好话即系，譬如你结婚啦吓，即系你当年结婚嘅时候咧，会唔会唔俾张？貼人哋啊，整個而家可能打整一個 WhatsApp 俾佢嚇，整個 message 俾佢，喂，我結婚啊，你嚟啦，嚟定唔嚟啊 ？tick 啦，咁樣即係都好冇人。 都係以前嗰啲比較實體嗰啲比較有紀念啲。 咁啊，梗係啦，咁你接到都係一個紅卜卜，雖然係炸彈啦，咁但係即係結婚咁大件事，同埋即係值得高興噶嘛，係咪啊？最好係收到嗰啲嫁女餅添啦。 即系我今年都同太太就啱啱30周年 嘅 生日，咁我都想今日趁机会想送首歌俾佢。 好啊， 系啊，就拣咗呢首歌。 咩歌啊？ 一齐可以分分钟需要你。 哇，你对佢讲噶啦，我谂佢都对你讲啦，系咪啊？好啊， 佢都喺我隔篱。 哎，hello，真系。 系啊， 唉，开心啦。咁呢只歌咧就真系 sweet 到流油啊，又少轻松愉快添啊。咁诶，听日食盘菜定食咸鱼白菜啊？咁 听日烧鸡，我哋会喺屋企买咗只鸡翻嚟，咁就塞啲牛油啊、蒜蓉里边啦，跟住就煎埋去， 系、okay. 有啲面包喺里边咁样。 咦，好嘢喎！哦，咁啊，即系两个节一齐过嚟，又做冬，又过埋圣诞啦，吓，好似火鸡咁啊嘅感觉。 系啊，咁我哋会烧一只鸡食咁 样咯。OK， 咁祝你哋圣诞快乐，新年进步，同埋咧最紧要就系一句讲晒，一齐咧就开心噶啦，分分钟需要你啊嘛，你话系咪啊 ？OK， 阿乔，好啊，多谢晒 Andy 同埋你太太，分分钟需要你，我哋一齐食火鸡。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脆，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月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 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还令你皆因你，遍遍都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你似是阳光空气。 Hey， 哎，多谢阿乔，咁快就弹起呢一只晚安歌添，我差啲唔记得咗，习惯咗咧做到十二点嘅。啊，佢一弹起呢只歌就知道系，今日只系做到十一点啫。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即系九点钟开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多谢阿乔。多谢心机旁边所有的朋友。 愿随我入梦，而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预祝大家有个圣诞快乐。